生长在北方，家乡的慈祥和善良是我的爹娘。 大杨树一行行，生长在北方，家乡的慈祥和善良是我的爹娘。山村里的露水儿珠催我发新芽，湖边的飘飘洒洒细雨为我换新装。你问我的人儿为什么总是乡下，一个劲的乡下扎根生长。你为把你土包的月季大地上才能长得更壮。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兴旺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淬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。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Thank you. 子。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啊嗦来的呀啦嗦，啊嗦来的呀啦嗦，日喀则的美酒。芳香放了蜜糖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

学艺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Stop!

想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轻轻好